虽然看得真切，但是这一瞬间真没多少人反应过来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除了无敌醉俊郎所处的那个团队，无敌醉俊郎当然会有团队，跟着霸气雄图过来，虽然没有正式加入工会，但却还是加了他们这边的团队。就在被浅花迷人的绚烂攻击吞没，所有人都觉得一定必死无疑的时候， 无敌醉俊郎所在的团队却是弹出一条无敌醉俊郎所发的消息，两个字：复活。然后后面是一个详细的区位格坐标。有了这样的指示，团队里的牧师轻松完成了这一复活技能的释放，而无敌醉俊郎呢，或许早已经倒下，但至少他还是放出了这条消息。 于是，在被技能复活以后，他却不急着接受起身，而是横在那里装死，等着浅花迷人转身走人，这才突然抱起伤人。好卑鄙呀！知道真相的团队玩家都是情不自禁地私下吐槽，哪怕他们在情感上更偏向于他们的这位同伴，冲锋、英勇飞跃、盾击、上斩。 无敌醉俊朗的动作很快，连击一气呵成，冲锋顶飞的目标还能用攻击技能给击落，这并不是很多骑士可以办到的技巧。接连遭到攻击的浅花迷人，对于所受伤害倒是触动不大，反倒是对那句话反应比较强烈一些。你是谁？浅花迷人心下各种猜测，却都不能直接肯定。 这一年你在忙什么？难道真的就准备这样离开，跑到网游来虐菜？ 无敌醉俊朗说着，他的声音不大，也仅够浅花迷人听到而已。否则，在场这些可都是网游中最顶尖的精英高手了，让他们听到他们在这人口中只不过是被虐的菜，不知要作何感想。浅花迷人没有答话，只是突然集中了精神。 在无敌醉俊朗连续不断的攻击当中，一个闪身竟然直接逃出了攻击范围。无敌醉俊朗对此只是表示了一下简单的遗憾，他立刻抽身后退，浅花迷人也是立即反手追杀上来。只是这么一个刹那，浅花迷人竟然立刻就已经抢回了上风。 三大工会的人此时有点讨厌这个 boss 的存在了，实在是太耽误他们看戏了。此时再看不出这两人的水平非同一般，那实在不好意思再自称是神之领域的睾丸。这个无敌醉俊朗不会是？有人已经凑到蒋游身边低声说了起来：“嗯，我心里有数，不用管。”蒋游看起来却是越发的显得从容。 加血啊，加血啊，加血啊！怎么没有牧师加血？ 然后众人就听到这无敌醉俊朗一边狂奔躲避浅花迷人的攻击，一边很是大声的叫嚷着。这种叫声从骑士嘴里冒出来，本来大家都是挺熟悉的，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想法。骑士通常就是 MT 嘛，吼着牧师加血，那不是十有八九的事情。但问题是， 现在这两个家伙好像是单挑一样，但这骑士同志居然还呼叫场外援助，这太没风度了吧！无数人望天扶额， 给他加。 蒋游倒是果断，连忙给工会牧师下令。很快就有白光刷到了无敌醉俊朗身上，这家伙立刻站住了脚步，不再躲闪浅花迷人的攻击，回身过去准备肉搏。 无耻啊！百 花谷这边顿时集体呐喊，这人居然在几个牧师刷血的情况下回身企图和弹药师肉搏，这是何等无耻的举动啊！理论上来说，团队战给板甲职业刷着血，让他们冲锋陷阵也是挺常见的打法，但是此时浅花迷人和无敌醉俊朗的对拼 已经显示出他们绝不是一般玩家。这人一上了层次，大家的要求也会上层次。 网游 PK 叫小弟多平常的事儿啊，此事发生在了这等高层次的人身上，顿时让大家觉得这人好没格调。 靠！ 浅花迷人赫然也是叫了一声，显然对于对方这种的行为非常不耻，但是他却也不得不回避。没有谁能在一堆牧师给刷血的情况下还能正面战胜一个板甲之夜，而这样的举动让浅花迷人瞬间有些肯定这人是谁了。说起来，他本来就是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最高的，毕竟其他人是没有那个闲工夫跑来网游打 BOSS 的。 喂，你别跑啊，让我来好好修理你一下，真以为到了网游就可以横行无忌了吗？ 有了牧师的支持，无敌醉俊朗明显的越发嚣张起来。众人再度无语， 有能耐你不要带牧师啊，不带牧师好像是你在被人收拾吧。 虽然无敌醉俊朗也有把浅花迷人搞得挺狼狈，但从正面对决上来说，明显是浅花迷人占着上风，刚才还直接就把无敌醉俊朗给打爆了。这人是靠着牧师的复活这才卷土重来的，装备本就不如人，现在又被削了一级的属性，怎么也只会重蹈覆辙。谁想到这家伙直接叫了一帮牧师小弟和人皮甲职业拼血去了，这叫的还那么理直气壮。浅花迷人看起来却是挺耐心的，有牧师守护的骑士，他当然不可能再去正面和人为敌，此时凭借高位的走速，一个大圈绕过了无敌醉俊朗，却是盯上了无敌醉俊朗带着的牧师小弟。 牧师们都保护好自己啊！ 无敌醉俊朗大叫了一声，牧师们顿时有点乱了。 保护好自己？这话说的，他们应该是有人专门保护才对啊，而现在面对一个这么可怕的家伙，居然让他们自己保护自己，说笑呢吧？ 结果证明这并不是笑话，浅花迷人绕圈过来直击牧师的时候，无敌醉俊朗丝毫没有挺身相拦的觉悟，看起来倒像是要以牧师为诱饵，借机给予这浅花迷人重创。浅花迷人开火了，高速绚烂的操作立刻铺开华丽的场面，吞向了几位牧师。几位牧师也连忙做出了自保的行为，逃。这个完全不来掩护他们的骑士让牧师们觉得非常生气，于是他们也不再理会能不能照顾到无敌醉俊朗，纷纷就朝他们霸气雄图的团队紧密出逃。那里的伙伴向来是很注意保护他们这些牧师的，可不像无敌醉俊朗。 我说你们跑什么呀，互相加加血，真以为他能秒了你们啊？ 无敌醉俊朗的口气听起来有些无奈，但问题是之前刚刚就有一波牧师被人给秒了，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牧师们又如何能不怕呢？吓跑的牧师浅花迷人也不去追，身子一转，枪口又已经对准了无敌醉俊朗。 杀 BOSS 要紧！ 无敌醉俊朗立刻也是机智的倒退，看起来是要回到霸气雄图的核心阵容，像个牧师一样被人保护了。结果这意图却早被浅花迷人看穿，竟然是快一步拦下了无敌醉俊朗。 喂，你装备加了多少移动啊？ 无敌醉俊朗很是抱怨，他一眼就看出来这浅花迷人的装备除了堆了跳跃就是堆了移动，跑起来比他这笨重的骑士不知要快多少。浅花迷人也不答，狂攻骤起。百花谷的会长百花堪折一看觉得也应该做点什么，一声指示下去，百花谷的玩家已经悉数加入了战团。此时的他们已经完全不疑心这浅花迷人的身份了，这是他们战队昔日的队长王牌，能在网游中与他并肩作战，这是荣幸。 不知有多少加入百花谷公会的玩家，事实上就是盼着有朝一日能和这种大神级的选手有这样接触的机会。张家乐虽然已经退役，但影响力绝对还在，因为百花战队现在并没有一个可以取代他位置的人出现。虽然有了唐昊这个年轻有为的新一代全明星，但是百花的传统向来就应该是以百花缭乱这个弹药师为核心的，现在队中王牌却是一个流氓，大家很不适应。大家盼着使用百花缭乱的邹远能争些气，快快成为核心，但是邹远这一赛季的表现已经让众人有些死心，这个被赶鸭子上架的选手实在没有半点王牌当家选手的气质，或者说他连一点觉悟都没有。现在的百花战队完全是以唐昊为尊，而且有传言说下赛季百花战队会试图将呼啸战队的王牌流氓角色唐三打给收购过来。难道从此以后百花战队真要成为一个以流氓为核心的战队了吗？这是让百花粉丝如今很是纠结的一个问题，当中当然包括很多活跃在工会一线的精英高手。此时突然在网游中看到了他们的原队长张家乐，这让他们忽然又看到了一种希望，因为他们至少知道张家乐还没有放弃荣耀，或许他还会回来。他们不知道，但此时他们真心想给这位前队长创造出一个他希望的对决环境，尽管这是在网游中。至于此行的目的抢 BOSS， 在此时倒真有些被这些百花粉丝给遗忘了。冲出的百花玩家没有人去攻击无敌醉俊朗，却瞬间将他和霸气雄兔那边可能的援助给切断了。 爆了他！ 百花玩家突然发出齐齐的呐喊，这种场面宛如当初在观看职业比赛时给他们的队长加油一般。浅花迷人的动作明显顿了一顿，显然也是被这些百花玩家的举动给触动了。然后这一顿放在对手的眼中却立刻成了破绽，无敌醉俊郎瞬间燃起了骑士精神，杀气腾腾地冲了回来。